4007106108，每个月为家人和自己做一份小小的健康投资，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现在厂家回馈每盒补贴1300元，只要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就能吃上三个多月的野生海参， 嗯， 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 对，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呢，这会儿看到手机尾号8248的朋友打进4007106108，表示质疑，说一个月200块钱，我请朋友吃顿烧烤也不止啊，这海参能是野生的吗？ 嗯， 您放心啊，首先呢，所有的海关报关单、检验检疫报告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查看，确保是地中海进口。其次呢，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看一看品相，野生海参呢身上的尖刺啊都被岩石珊瑚给磨圆了，而且呢，因为是大自然自由生长的野生海参，所以它的大小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如果您是介意外形的朋友，建议大家就别买了，可以把机会留给真正关注营养的朋友们。毕竟呢，这一次厂家每一盒都补贴了1300块钱，这个机会可是不多见的。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海参呢是海里的人参，家长给他们的孩子在吃海参，还有就是呢老人吃，生活工作压力大的朋友，海参的营养价值不用多说，哪怕是为了时尚一次，您也可以尝一尝啊。 对啊， 千万别出去吃个饭花1000-2000，自己在家连个海参都舍不得买，何必呢？生活啊终归是给自己的，而不是拿个好包好表显摆给人家看的。 是的，鲜芋仙地中海的野生淡杆海参不要1999，现在只要699。200克40头左右，隔天吃一次，吃上3-4个月的时间，这每头呢划算10几块钱。 嗯， 很多男人都有抽烟的习惯，这一天一包烟都得30-50块钱，想想都心疼啊，这坏了身体不说，一个月抽个烟吧得1000多块钱。 嗯， 您真的可以买海参了，1000多块钱的海参可以吃半年的时间。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节目还有1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 嗯，说到男人啊，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压力、家庭责任， 嗯， 更应该学会管理自己的身体。 对， 我同学聚会的时候呢，就发现女孩子们呢越来越漂亮了，曾经英俊潇洒的男孩子都变成大腹便便的中年人。 是的，当中的酸性粘多糖、海参素、人参皂带以及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丰富营养，上班族吃，给老人孩子来一头，那是身体营养的补充。还有男人吃、女人吃，它不挑人群、不挑季节，不管何时，只要你需要，它就在这里。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现在699，每头只要15块钱，这一包小酥都买不到，一碗黄焖鸡米饭、半斤虾的钱，咱们今天就可以吃上1/8的海参了。 对， 而且只要订购成功，还送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剩下2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做事实干的事，加糖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竞争方向看见成为一幅18世纪的油画上， 再胖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I feel s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想谈一个小话题，是骨骼健康呢，咱们需要全面的营养。70%-80%的中老年人就容易发生骨折。那骨骼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支撑呢，支撑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站立的姿势啊，它是要一定的强度的，不光是需要一定的硬度，而且还要有弹性。只有硬度没有弹性的呢，那就容易断；只有弹性没有硬度的呢，那根本就是这个骨骼呀起不了这个支撑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那么骨骼里的磷酸钙呀，这是负责呢强度的；胶原纤维呢是负责呢弹性的。这两种成分啊，恰当的比例啊，才能保证骨骼呀既具有良好的弹性，又具有良好的硬度。所以这个才能维持我们人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的需要。骨质疏松呢，对健康的危害是多方面的。轻度的骨质疏松，实际上啊，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上啊，就是因为没有明显的感觉，所以你表现不出来。但是呢，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呢，骨钙跟骨量就是在慢慢的流失，骨密度和骨密度的骨的强度啊，逐渐的会下降，骨的结构啊被破坏。这个破坏是谁在破坏？那由于你自己自身的这个咱们的内分泌系统呢不正常以后引起的，就说是咱们的骨量跟骨的骨小梁，就是形成骨骼的这一个结构啊，就给破坏了，骨脆性会增加，逐渐呢出现了腰背疼痛或者是腿疼，慢慢呢就发展到关节的疼痛。全身骨骼的疼痛啊，那么就可以表现在你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上楼啊，你负重啊，你买点菜两三斤三四斤你都提了不动，或者是用力的一使劲儿的话，你就疼痛了骨骼。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翻身、起坐、行走都困难，甚至呢脊椎啊就变形，或者呢伸展呢就受限，身高呢会缩短，会驼背。最严重的后果，那当然就是骨质疏松性的骨折。那骨折以后呢，由于你必须要卧床，行动困难，饮食还发生障碍，对不对？你卧床了以后，那你肯定呢这个饮食啊发生障碍，户外活动减少，又反过来加剧了骨量的抛失，骨质疏松跟骨折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引起骨质疏松的原因当然很多，比如说遗传的因素啊，年龄的因素啊，营养失衡啊，你营养就是咱们该得到的所有的这些人体维持骨骼需要的这个矿物质，就包括常量元素跟微量元素，你这些营养物质你不能够得到，失去了平衡。另外呢，再加上呢，你越是这样的话，越是骨质疏松，你必然的是户外的活动减少，活动量不足，还有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抽烟啊，酗酒啊，哎，这样。还有老年人的一个特别的地方，也许有很多种病，你每天都是很多种的药物啊，就是必须要服的，而且是长期的服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往往造成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人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啊得不到。饮食中间的钙跟维生素 D 的摄取不足，同时这个更年期以后，包括女性更年期、男性更年期，这个激素水平要下降，在缺乏运动，这个对于骨骼健康的影响啊特别明显。所以说，要使得骨骼能够比较坚强， 那有的老年人呢，七老八十了，九十多了，那哎还很健康，还到处啊能够旅游旅游啊，走走啊，啊运动方面也都表现出来呀、啊，啊各个项目啊都能够参加。哎，这个时候实际上骨骼要坚固的话，那么你要供给骨骼的这个营养，必须要满足我们人体的需要。那咱们就说，这中间首先是这个人体骨骼需要的矿物质，常量元素跟微量元素。补钙，光补钙不够的，你补钙骨骼的成分不是光是一个钙的成分啊，常量元素微量元素都在起作用啊，补钙补镁，那么这个是防止骨质疏松的一个基础。另外啊，咱们呢锌元素啊，镁元素啊，锰元素啊，铜元素啊等等的，哎，都必须要那全面的补充。但是老年人呢，咱们就说了，有一个情况就是咱们的牙不好了，咱们的消化吸收的功能差了，这样你吸收的营养的话就是在那个打折扣。咱们普通的常量元素，尤其是微量元素，微量元素本来的在你体内呀、只是多少多少微克，就是咱们的那个衡量的就是 ppm 百万分之一克，就是微克，你本来就是需要的就是那么点儿。哎，你说你吃的都不错的，营养挺好的，那你能够得到那么多需要的呢？不一定。因为真的微量元素吸收中间呢，你是吃的食物，从食物中间给它消化分解了，胃肠道吸收了，吸收完了运到我们咱们体内，比如说这个骨骼的话，骨细胞那儿的话，那多的打折扣啊，那真正的就是能够人体吸收的是你吃进去的3%，那我是指那个咱们说的普通的食物啊，那么3%，那么到进入到体内以后，完了咱们呢真正在体内能够起作用的，还得再打一个折扣，又是一个3%。那您说最后您能得到多少微量元素吗？尤其是咱们这个骨骼的这个需要的呀，不光是钙跟镁。其他的微量元素也常量元素都是需要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能够通过一些方法的话，能够补充一些这些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吧，那么就对于咱们骨骼的健康，就是需要的营养全面得到补充以后，因为我今天的小话题就是骨骼的健康呢，咱们需要全面的营养，能够得到这个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的补充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对你的骨骼更有利。当然维生素也是的，维生素 D 呢实际上呢是咱们呢可以啊通过我们体内的胆固醇，通过咱们太阳光的紫外线，通过一系列的体内的生化反应，最后能够生成啊维生素 D3。 那么这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呀、3呢，它呀可以帮助我们小肠肠道来吸收钙，使得呢骨骼呢得到更好的营养的补充。所以在骨骼形成，老年人也是这样啊，骨细胞要被破坏，破坏的骨细胞的话，咱们还要形成新的骨细胞，新的骨细胞的形成，那么就必须我刚才谈到的这些营养元素啊，咱们都应该齐全了。哎，这个时候才能形成。那包括咱们说的，除了这个骨骼要一个硬度，还要有弹性。这个弹性是什么？就是胶原纤维、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呀，你不要理解成为我老爱吃猪蹄的，我爱吃这个猪皮的，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胶原蛋白我就足够了？你要知道，你人体的消化吸收，先得把这些不是你体内的胶原的这个物质，先得分解、消化、分解，分解了人体吸收，吸收完了以后，要按照你的人的这个胶原蛋白的它的氨基酸的排列啊，那是靠什么？要靠你细胞内的核酸定的这个密码， 完了以后来合成我们的这个蛋白质的合成。所以呢，你不要以为你就吃点这个猪蹄呀、肉呀，哎，这就行了。咱们还得要注意，还要靠你自身，最后按照你的遗传的因子、遗传的密码来合成我们人的胶原的蛋白。所以说整个的骨骼，当然除了需要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咱们还需要维生素。维生素包括哪些啊？咱们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B 族的维生素啊，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钙的吸收也有用。B1、B2、B3、B5、B6、B7、B11、B12， 咱们 B 族维生素都需要。那么这个方面呢，说实在的，就是最后总结出来的是什么？咱们要使得自己骨骼健康，咱们这个营养啊，又要必须是全面。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医学上啊，研究就发现呢，人体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产物，人体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这个机体，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你这个人要跟外环境要平衡，另外这个人自身也跟自己体内内环境要平衡，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体的这个机器啊，各个零部件呢都要正常的运转，不能在哪儿啊掐着了，哪儿啊卡住了，不能运转了，这个人就是健康啊，就是得不到保证。就是说人需要的不光是我们维持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体的平衡，维持你的生命力的存在，而且还要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就是因为你看妇女更年期以后，内分泌腺雌激素孕激素下降，影响到我们的骨量的流失损失，骨细胞破坏的多，而形成的新的骨细胞就是形成的，你要是营养不够就不足，所以就是影响我们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那么人体啊，只有内环境的平衡，我们各个组器官的功能呢都维持正常，这个才能够啊使得自己的自我康复的能力啊，这个能够正常的发挥出来。你就是病了，病了以后咱们医生给你换回来了这个生命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你怎么呢？你还需要自我康复啊，你没有自我康复的话是不可能这健康恢复的。所以说灵芝在这儿起的作用，就是给您就这句话，全身调理局部改善。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中间有灵芝特别的它自我的这些成分，灵芝多糖啊，灵芝这个纤维素啊，灵芝孢子内酯啊，灵芝波村醚啊，灵芝的所有的灵芝酸呢、等等，所有的给您起一个调理作用。别忘了咱们今天谈的是骨骼，骨骼需要的是矿物质，包括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D， 包括刚才谈到的维生素 B 族，而灵芝中间含有。可是为什么特别好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自己本身灵芝是什么？有生命的，对不对？它可以自己生长发育繁殖成熟，那么所以在这中间它是有生命的，人体来吸收它，那么这样的话更容易好吸收，更容易来促使我们呢起到一个整体调节局部改善的作用，来保护自己的健康，能够得到这些营养成分的话，那么咱们就不至于啊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不至于碰一碰马上就骨折，那您的健康，您的生物质量不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了吗？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